上升至33度左右。正52.熱帶風暴奧麥斯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週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下週中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咧，首先跟進翻一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咧，較早前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大學道嘅意外仍然都係未清理好噶，全線需要封閉，一帶係非常擠塞噶。而家車龍咧分別排到過去銀線灣廣場、將軍路醫院以及係寶寧路迴旋處，駕駛人士請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受影響嘅九巴路線91同埋91号 M 啦，都係需要改道行駛。咁就係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大學道有意外，而家全线封闭，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和宝宁路回旋处，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受影响的九巴路线91和91 M 现在是改道行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亦都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龙盘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意外，车龙排到龙盘苑。咁另外喺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大窝口村对开亦都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排到全锦交汇处。咁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近大窝口村对开有坏车，龙尾排到全锦交汇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咧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城隧出口。反方向去荃湾嘅行车线咧，亦都已经系重开。较早前在烈屿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了，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电话机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后再提提大家，现时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学道因为有意外是全线封闭，一带是非常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是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的名称。主赛区包括7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的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和成日举办演唱会的日本舞蹈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号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午4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8月24号上昼9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8月25号上昼9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爱情和军旅生活，逆子梦的抉择是怎呢？ 我是逆子梦，我怕今次走了就没机会再跟他说。梁诺，我喜欢了你很久了，我不想当兵。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俊熙，我希望点一首陈奕迅的《苦瓜》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一首歌鼓励运动员不怕吃苦，相信会苦尽甘来。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都大悟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 东京茶楼，港队加油！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 而家时间下昼嘅2:11，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跟住之后，今日想听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啦。 各位听一听啊，大致天晴啊，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 好啦，今日嘅日期系呢个嘅2021年嘅7月14， 农历7月14，正正就系今日啦。你其实本身有冇呢啲避忌嘅？因为话说，寻晚同啲朋友食饭咧，去到挨近12点啊，其实唔系12点添啊，啊唔系系12点左右。咁跟住就跟住即食完饭之后啦，咁跟住就摇下鞋之后就话要早啲翻屋企。 哦，有呢个 friend 啊？ 有啊，佢 我都有呢个 friend。 佢突然间发现，哎呀，过咗指示啦，点解我仲未翻到屋企啊？出事啦咁样， 出事噶嘛？ 出事噶嘛呢啲嘢咁啊！ 我都有个咁嘅 friend 咯，你都识噶？ 边个啊？ 文西咯、 啊。哦， 佢系噶，成个农历七月系唔会出街嘅，即系唔会出夜街。sorry， 系 系啦，佢话妈妈唔俾。所以嗰啲水上活动啊，直情都唔会去嘅。 哦，系啊，会近水啊嘛， 水鬼索命啊，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就 有， 其实我系咪迷信嘅？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究竟我系咪一个迷信嘅人？其实我都应该系一个迷信嘅人。即系例如我哋间唔中话，喂，不如我哋上网 search 我哋嘅时辰八字啊。 啱啱个礼拜我哋又 check 完啦、 啊， 有啲人生嘅身体会啦。 其实我哋两个嘅时辰八字，我哋会知道对方。所以我可以落你降头，其实 又知埋出世大概几点嗰啲咧， 好危险。咁但系咁，所以我系一个迷信嘅。咁我又会有带水晶啊，咁又会有佛珠啊。咁当然有喺我立场有佢嘅实际用途嘅。 个实际用途就唔系话嗰啲增强你嘅财运啊，令你清醒呢啲实际用途啊，而系当我真系写紧稿或者度紧桥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有一串嘅嗰啲叫念珠或者水晶咧，喺度掠啊，即系度捽喺度，系即系呢啲咧，听下听。 佢成个手势即系好似念紧经咁。 系啊，我系喺度度稿嘅时候就系咁喺度。捽佢咯，系啦，所以有时大家见到无啦啦系喺度捽紧咧， 其实 我系喺度思考紧嘅。咁我喺我立场呢个实际用途啦，咁亦都有啲就系个实际用途就系、是，咁人哋买俾你噶嘛个女仔， 礼物嚟噶， 我冇得唔戴噶，即系呢啲都系啲实际。 实际用途系安抚个女仔。 系啦，咁当然，咁我嗱，如果要数身上面有啲咩咧，嗱我 你手而家有戴几多串啊？今日 我呢串系。嗰陣時買嘅啦，即係之前買嘅啦，之前喺佢鋪頭買嘅啦。咁呢一串咧，就係喺深水埗早兩個禮拜見到地攤，其實我有啲驚嘅，但我覺得百零蚊，當然有啲人話唔知喺邊度， 係啦，即係唔好隨便，即係通常就係會講喺外地旅行啦，好少講喺本地啦咁樣。系啦，咦，我哋有嘢要读啊！ 出事啦！小莹啊， 系啊，小莹你好啊， 小莹靓咗好多啊， 系啊，瘦咗好多啊， 唔系讲笑嘅，我哋恭维嘅说话嚟嘅。好啦， 我第一次听主持直接聊啲， 直接聊女嘉女同事。好啦，特别交通消息啊，请主持尽快读出一次。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近大学道的意外未清理，全线仍然封闭，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到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及宝灵路回旋处。另外，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亦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受影响嘅巴士路线91及91M 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留意翻清水湾近大学道嗰度有意外啊！ 好，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哦，好耐冇做呢个角色啦， 好， 以前一至五七点成日做嘅，系咁啊！数下身上面有啲咩先，即今日应节啊嘛，话晒系农历7月14，做咁耐好似第一次系今日7月14系嘛？ 系啊，踩正， 踩正系啊， 第一次哦。 好啦，水晶啦，咁檀木啦，咁绿檀木系有个 friend 叫我带嘅，因为佢话我欠木啊，个人呢、 哦、 几年咁样。咁、 哦、 你话惊唔惊？其实唔知道，嗰下拎上手冇特别嘅感觉，同埋屋企 嗰个 feel 嚟嘅， 系同埋我屋企系有神台嘅，系咪叫神台啊？唔系神位，系神台，系啦，系啦。咁我真心嘅，即系因为可能我系一个迷信嘅人啦。即大家信就信啦，不信則無啦，系啦，當古仔咁聽。咁我翻到屋企見到關帝咧，我係覺得安心嘅。 哦， 係啦，以前細個係驚嘅，即係嗰啲紅色燈咧。 我到而家都會覺得，即係你夜晚特別間，如果你熄曬燈咧，好似阿婆屋企熄曬燈，有個紅色嘅燈，係有少少唔習慣嘅。 我而家 但 係 你可能一路都有啫，你會慣。 我細個都驚嘅，但係而家我覺得見到關帝，尤其是有時我最驚嘅嗰次咧，係嗰陣時做師兄祠堂。咁嗰陣時咪有個叫獨立調查委員會嘅， 哦耶耶耶耶， 係啦，有一集係攞咗個真人真事嘅 case， 係有個阿妹俾佢阿哥殺害咗，然後將個頭就即係處理咗啦，咁樣啦個故仔冇得重温啊 ，sorry，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係翻去聽翻嗰集，因為嗰集我覺得自己做得好好啊，跟住我一路聽一路頭痛，直至到我打開門見到關帝 ，OK， 關帝保佑我， 舒服曬， 係啊 ，He protect me 咁樣。咁我就唔啦，咁即冇嘢啦。咁然後而家心口有一串咧，就係之前有個女仔 friend 送俾我嘅，真係 friend 嚟嘅。OK， 雖然佢好似對我有意思 ，OK， 不過 anyway 唔好提你呢啲嘢。咁佢就話即係由於電台嘅環境都多，即係聽講啦， 多啦， 長期不見天日啊，成啊咁樣，又成日翻夜班咁樣，買咗串黑水晶黑碧西啊叫，就叫我即係帶住或者我夜晚去行山啊，成都可以帶住咁樣啦。咁我呢個月就淨係帶呢個啫。你見我早一兩個月都有。都另外兩 個色唔同咯，我見到 直情另外兩串嚟嘅，係啦。咁跟住之後，銀包啦，就到銀包 都有啊。 銀包咧就有兩張嘅佛卡咯。 呢個係來源係 有一張咧，係我小學嘅時候。 我小學 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咧讀佛教小學啊，咁啊有一派咗一啲入場券，就係去會展嗰度參觀 佛教活動啊。 唔係佢嗰舍利啊，有个舍利子嚟咗香港俾大家去睇嘅，同埋有啲佛教嘅文物。咁嗰时我记得同我阿嫲去嘅，咁我阿嫲又系好笃信佛教嘅人嚟嘅，咁就话买一张 佛卡翻去啦。唔係，其實喺佢哋嘅概念咧，我好記得噶嗰、那個，即係喺 Souvenir 嗰個歌仔就話唔可以用個買字，用請翻去。 嗰、那個佢冇解釋嘅。 佢因為佢唔係一個商品嚟噶嘛。你唔可以用商品嘅概念去對待呢啲，即係佢稱之為聖物啦，係啦。咁你要請張佛卡翻去嘅。咁我好記得呢張佛卡咧，就屋企裝修嘅時候，我唔明點解全屋嘅人冇人留意到呢張佛卡擺咗個櫃嗰度。 嗯。 咁我嗰次上去執嘢定唔知上去休會啦，係啊。嘅時候見到，咦？咁啊袋咗喺銀包就袋咗咁多年啦。跟住仲有另外一張就係我阿婆俾我嘅，就係、是。冇外婆俾我就袋住咯，系、 哦、 啦。咁我其實我亦都有試過喺街道見到嗱，你當古仔我都唔知佢真定假嚇。即系有個出家人啦，我用翻出家人啦。咁喺街道咁啊攞住個托盤咁樣。咁佢哋嗰啲叫化緣噶嘛。 係 啊。咁其實基本上你俾嘢食又得，或者你俾錢都得噶嘛。係啊，你叫做嗰、那個叫咩？供奉 供奉 系啦，供系都可以用供奉呢个字，或者 奉献 系奉奉 唔会好笑 啊？供奉咯，都叫供奉嘅，因为佛教嘅概念可以用呢个字嘅，即系三宝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即系咁屋企系信佛教咁啊，唔紧要啦。咁我俾$100啦，咁样行过。咁跟住之后佢话施主，有啲嘢俾你，跟住俾我张卡仔我。咁就金聲稱係金卡啦，咁就係佛像嘅金卡咁樣俾咗我啦，咁樣跟住之後就同我講咗幾句，跟住就問可唔可以再添啲？跟住話唔係，我身上面真係得翻剩低嗰幾十蚊，我要搭車翻屋企，真係唔好意思。佢話唔緊要嘅，咁樣咁我當然唔知佢係即係真定假啦。咁我覺得算啦，我當我做咗好事咯，係啦。咁跟住之後，咁佢又講幾句嘅，佢有同我講算命嗰啲嘢嘅，即係我唔知和尚或者出家人識唔識啦。但佢話睇到個眉頭，即係個面上係屋企人都係信佛教嘅，尤其是你阿媽係好信。咁係咯，咁所以咁咪傾咗幾句咁樣。所以我有一張係屋企嘅。咁嗰陣時去讀書嘅時候，買咗一堆嘅嗰啲參考書嘅時候，佢都有啲書籤啊，或者。即係喺嗰啲佛學書寫嘅時候買一堆書籤，唔係買一堆書，咁佢有時話買滿幾多錢會有張佛卡， 係 啦。咁我唔知呢個合唔合理，或者喺個儀式上啱唔啱啦。咁但係屋企需要有好多呢啲嘢嘅。 哦，我就隨身帶住嗰本你送俾我呢本啫，迷你版。我轉貝羅蜜照 品，嗰時買噶， 好似係啊，金剛杯嘅菠蘿蜜經 心經。 我一路係韓國，後面韓文嚟嘅， 係啊，韓國買嘅。 細細本我轉貝羅都擺喺度旁身啊。好开心啊！而家 好有你啊， 好有我，多谢一哥啊，同你有缘啊。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听着雨下降吧，如寒流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中，我都不怕狂风中。 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 听过有林欣彤的林中了，多个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什么禁忌要留意呢？ 主持啊，你 记住啦，唔好咁夜翻屋企，妈妈会担心你啊！ 咪嘛，所以我都想做孝子贤孙。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咩禁忌要留意呢？ 之前我哋 记得呢，呢、這个时分唔好乱咁执地下啲嘢，好多病毒同心抗疫。 唔系嘛，做咩突然咁注意卫生啊？ 齐打疫苗。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啲咩要注意啊？ 主持啊，你 要记得啊，听到有人喺后面嗌你唔好认啊，佢哋会 sell 你做 gym 噶。 唔系嘛，我唔想认你多啲喎。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咩禁忌要注意呢？ 主持啊，你 记住，千祈唔好夜妈妈去游水，夜晚冇救生员翻工噶。 唔系嘛？但你今次讲得好啱，大家要听话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咩禁忌要留意呢？ 主持啊，你 记住，千祈唔好乱咁搭人膊头，你唔搭膊头佢又唔食烟㗎啦，你唔食烟佢唔搭你膊头㗎啦。 唔系嘛，你估你而家拍緊流民师表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有咩禁忌要注意呢？ 主持啊，你 千祈唔好呢在凌晨的时分洗衫啊，啲衫会好难干嘅。 唔系嘛？咁我干衣机系咪就可以洗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系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啊，有咩禁忌要注意呢？ 支持啊你， 要记住咧，夜妈妈尽量唔好自己一个人，你会感到寂寞。 唔系嘛？做咩突然咁感性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救星一， 救星一，救星一，今日农历七月十四鬼门开啊，有咩禁忌要留意啊？ 支持我你， 一定要记住，唔好讲个死字。我讲咗添，死啦！哎呀，我又讲添，大镬啦，死啦！今次死啦，死啦！哎呀，又讲啦， 唔系嘛？系咁搞错一个 get， 你唔闷嘅咩？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属输入病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计，到今晚本港疫苗的总接种剂次数将超过700万剂，到下星期后期，12岁以上人口第一剂接种率有机会达60%。佢形容抗疫系一场马拉松比赛。呼吁市民下定决心快打疫苗，做好各样的防疫措施，早日战胜疫情。聂德权出席一个屋邨活动时又表示，政府会继续做好运动发展和培训运动员工作，呼吁市民继续支持参与全运会的香港运动员，又勉励参与的人士学习香港运动员的激情、专注和团体合作等，相信这些特质对所有人在学习或社会工作上都受用无穷。政府早前表示，正同菲律賓同印尼商討點樣確認外佣喺當地疫苗接種記錄嘅真確性，容許合資格外佣可以來港工作。勞工處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同菲律賓同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就確認當地接種疫苗記錄真確性嘅討論進展良好，可望下星期達成共識後公布相關安排。處方又指，當局計劃安排這些外佣集中在一至兩間酒店接受檢疫，並正商討細節，有待確定安排之後另行公布詳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電台節目後說，會盡快公布細節，又指菲律賓和印尼都屬於高風險國家，外佣來港後同樣要遵照相關檢疫規定，包括已完成疫苗接種、21日檢疫期。當局計劃來港外佣需要集中在一些酒店進行檢疫。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暫不表決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感到非常高興，認為中央考慮完善相關法例時是積極聽取意見。他相信中央一定會照顧法例在香港立法時對商界特別是金融界的影響。陳智思認為，反外國制裁法對香港一般商界沒有影響，但對金融界的確存在一些因素。金融界亦有表達關注，希望釐清立法的方向。他相信特區政府有在不同渠道向中央表達。被問到商界有公民團體宣布解散，對本港公民社會發展是否有影響？陳智思表示，香港絕對支持不同公民社會團體的發展，但大家要明白訂立香港國安法後的確有紅線存在，只要團體不參與違法的事，不超越紅線就沒有問題。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支聯會常委將於日內開會討論是否解散。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回覆查詢時表示，支聯會目前沒有任何解散的決定，就解散的問題，決定權不在執委，而是在全體會員。如果要開全體大會，有需要是需要有程序，不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決定。他又指支聯會一向有定期開會審度時勢，但會議內容屬組織的內部事務，不便向外透露。支聯會常委 梁锦威就表示，支联会近日会再开会，又指组织会考虑不同选项应对现时的政治环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学道嘅意外咧系未清理好噶，全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噶。龙尾仍然排到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同埋宝宁路回旋处。咁另外咧，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驾车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受影響嘅巴士路線91同埋 91M 啦，都係需要改道行駛，經過亦都請你特別留意啦。咁就係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大學道嘅意外未清理好，全線仍然需要封閉，一帶係非常擠塞噶。龍尾排到銀線灣廣場、將軍澳醫院同埋寶寧路迴旋處。咁另外啦，將軍澳隧道去九龍方向車龍排到香港單車館。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就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天马苑。另外较早前在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大窝口村的坏车亦都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大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咧，佢会比起冇中风嘅病咧，多咗二至三成嘅死亡率，同埋呢个严重嘅肺炎嘅风险嘅。我哋都赞成中咗风嘅病人应该要打疫苗嘅。我哋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到咧，相对冇稳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風咁可以等一等咯，情況比較穩定啦，血壓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記住，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針再等多四禮拜第二針，再兩個禮拜先有個效果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六個禮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間惡化，你先打你趕唔切咯。咁所以我覺得要居安思危咧，應該盡快接種先啱。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了很多不同景况，对你来讲放眼会看见一个怎样的香港。 港台电视31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衡时空，圆，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来。 立即追踪刑事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你会用咩动漫角色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 Fat 金啊，我的英雄学院嘅 Fat 金嚟形容阿一，因为我觉得外形上面真系好似啊。 我是 Ci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科盛，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仙儿吴仙儿，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看到一身的装扮和我们 social media 上面的那个通都是 很切合的。是的，就是粉红色啊，很日系啊那种感觉。是 没错。是 的，有没有 得你的世界不都是粉红色的世界。 但是这种的色通啊，或者这样东西，是不是你一向都是很喜欢这些所以你穿的东西啊，或者什么都会用的？ 我话说其实我曾经有一排是很憎粉红色的，是真的很憎的。不过我是有一期是很喜欢那些 shocking pink， 就是那些很桃红色的那些。那时候就觉得现在那些 pastel pink 是阿婆色，那时候觉得。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近期很兴的嘛 pastel 色。跟那些 pastel 色里面其实我有很多色都不是特别喜欢，跟粉红色就最吸引的。同埋我最喜欢的一个日本歌手都是好粉红色的，所以我就非常之喜欢粉红色。 哦， 有一期是好喜欢那些桃红色呢，是我打开个袋入面我会数自己的袋，即是我试过有一次在地铁度搭搭下，跟住摸摸个袋，咦，成个袋入面都是粉红色的，跟住逐样逐样数粉红色嘢。嗰啲细个 form one two， 跟住喺度 po IG 咧，系会 po 自己，哇，我成张台都系粉红色啊，嗰啲有咩黑历史？ 好青春啦、啊，呢啲青春少女会做 粉红色真系好难衬啊！ 第一印象， 咁我哋嘉宾咧有啊 Cindy 喺度啦，咁啊有你有出歌啦，不如都同我哋轻轻介绍下呢首新嘅派台歌啦，交俾你。 系我呢首新嘅派台歌嘅名咧，就叫做下雨时我会想着你带给我的天晴，一共十四个字。 上一首都之前有一首都好长嘅， 系啊，上一首歌咧都系十四个字，叫做做梦时我会找到幻想中的那个你。哇，读都好惊自己读错啦。 有冇谂过啲 DJ 嘅感受啊？ 系 点解你要听歌？ 有时间听歌， 点解要咁样试我哋？ 问题好似急口令咁样。 我咁忘咗难度， 出街嘅时候就靠你踢歌嘅。 下雨时我会想着你带给我的天晴，我好难。 跟住乱， 以后想入嚟做 DJ 试下读 Cindy 嗰啲歌名啊，读到你可以做 DJ 啦。 呢 个测验 嚟， 测验系啊。咁又话呢一首嗰阵时嘅即系创作灵感啊等等啊。 以前拍拖嘅时候啦，就觉得同即系以前成日咧都会觉得啊，好多歌都系讲失恋咁样，跟住觉得啊，点解唔可以一啲开心歌啊？咁跟住就。啊，不如寫一下啲好開心嘅拍拖嘅嗰啲甜蜜片段咁樣啦。咁嗰陣時寫嘅 demo 係國語詞嚟嘅，係咁可以透露少少，嗰陣時係講啊 ，Oh baby， 你的眼睛咁樣啦，跟住啊你是我的王子啊，你是我的維他命啊嗰啲啊，即係係講即係點樣睇自己嘅另一半咁樣，係啲好甜嘅故事咁樣咯。係啊，咁之後後屘一路再創作其實同啊雷偉樂一齊諗嘅時候啦，咁即係俾佢嘅，佢都係同佢講翻呢個 demo 嘅背後嘅故事，咁然後佢再將佢寫做廣東話嘅時候，其實都係 base on 呢個 idea 繼續落去咁樣咯，所以都係一啲比較甜蜜嘅，係啊，一啲即係我係形容係一啲甜蜜嘅幻想片段。 我想知咁粉紅色嘅人有冇啲好黑暗嘅一面？ 黑暗嘅一面，例如係。笑声都知道，我觉得 我即其实好易嬲嘅，咁样对人又 系 我 嘅，系啊，你有冇黑暗？ 我谂我个虽然我个外表系嗰啲粉红色啊，但系我嘅行为就唔系好粉红色咯，系啊。中学嘅同学都会形容我系比较即系嗰啲大姐风，系啊， 即 系 有霸气嗰啲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我讲嘢啲通其实。都一聽得出是比較 是 man 啲嘅，相對啲，即係唔係啊？大家好啊，即係唔係呢種嘅。 同埋我嘅笑聲都特別大聲。 我哋第一印象俾你估啦， 係啦，俾你估下，因為睇你嘅 Instagram 都估你應該係睇好多動漫噶啦。係啊，俾你估下我同波盛邊個上個星期啊睇完動漫喊。 我想估波食嘅，因为我有见到佢 I G 入面咧，前排有睇动漫嗰啲片段，原来有一次系、我见到嗰条咧系排球少年， 系啊， 我都好中意排球少年。 哦耶 ，good， 系、 头三季都只系不过 系， 第四季就麻麻地嘅。 咩我都觉得 OK， 我都觉得 OK， 我都系会睇到，因为我睇排球少年，我都会睇到喊。 哦， 所以我就估系波城啊。 哦，咁啊，一咧，你觉得一次系即系呢个题目，佢系咪唔似睇动漫啦？定系佢比较冷静啲定点咧？ 其实我觉得一都似系会睇动漫下嘅，纯粹系因为我咁啱睇咗 IG 见到， 见到 你睇排球少年系啦。 O K， 觉得系呢一种 好 系啊， 真正嘅答案。 文章 timing 嘅问题，上礼拜我喊咗， 系你估错咗。排球少年都好耐之前啦，所以 你睇咩喊啊？ 数码暴龙。 系咪因为剧场版嗰、那个？ 系旧年系我旧年旧、年睇睇咗三次入咗戏院，跟住之后买一只碟翻嚟，啊，不如睇多次啊！ 跟住就喊， 跟住就喊咗，我喊咗四次。 即系我即系总共喊咗四次。 喊咗四次，睇咗四次，四次都喊，总都系嗰啲位喊噶啦。最尾无啦啦， 而家都想 一讲又想喊啊！ 喂，最尾无啦啦消失咗，即系阿古同加布什无啦消失咗，跟住太一拎住部暴龙机喺度喊嗰时候，我都喊咗。 你个童年回忆，嗰只阿古兽。 唔系咁，我有嘅运动漫画，我反而有喊过。 嗯， 仲 有边套 ？Slam Dunk 咯。 哦， 我系睇有睇南面当入樽，因为佢哋系好想入全国赛嘛。 系啊， 终于入到全国赛嗰下，跟住要佢要列队握手咁样啦。跟住阿大 成，位都会。 跟住队长系企喺隔篱，因为佢三年级生啊嘛， 系 最后一次机会。跟住佢企喺度唔敢行过去，系樱木走去搭佢膊头，跪握手嘅时候， 哦，记得。 跟住搭佢膊头，先发现原来佢企喺度 喊紧啊！ 呢个位系，我记得我喺公司睇佢，我系喊到傻咗喺嗰个位。 我记得喺排球少年都系差唔多呢位喊，因为又系有一堆三年级生啊嘛。 系啊， 定唔知二年级，但系佢下年就唔可以，即系 overlap 咗咁样，跟住就系又喺呢位好易喊啊，真系。 咁阿 Cindy 平时会触动到你系啦，即系你中意睇嘅类型啊，或者甚至乎会令到你喊嘅类型啊，系边啲噶？ 其实咧，我觉得热血类嘅我都会嘅，即系我睇我最中意睇嗰套咧，系《妖精的尾巴》。 哦，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啲魔法型啊，跟住又有少少中古世纪 setting。 我睇到天狼岛啊停咗啦，妖精的尾巴， 好多 friend 都劣评佢。 我觉得系后面啲画风靓咗。 我觉得妖精的尾巴有一个唯一嘅优点就系佢终于完咗啦，即系佢完咗， 系 令 佢完到啊，佢完到， 呢个系佢优点嚟嘅。 我讲系啊，因为系咯，每一次都系立之放棄啊嘛，但系其他人即系我自己又會好中意格雷咁樣啦，即係佢哋嘅成長，我主要都係睇，即係我會覺得我會見到佢哋有成長咧，跟住越嚟越多疤痕嗰啲咧，其實嗰啲位我已經會有少少，通常啲內心故事，可能有啲集數係講格雷同佢爹哋再重逢翻嘅時候，即係其實佢爹哋變成咗惡魔咁樣，跟住然後佢哋重逢翻，但係又唔可以互相，即係佢爹哋其實仲好。帮佢哋嘅，但系佢系黑暗嗰边噶嘛，即系佢又唔可以帮到好出面，即系嗰几集我系不断翻煲，我觉得每一次睇我都会喊咯。 哦， 我纯粹好中意朱莉咯。 我中意朱比啊！ 我中意 系咪 朱莉系蓝色头发嗰个？ 落雨朱比啊，朱比啊，系啊系啊系格雷嘅 CP， 我中意啲女角色咯，即系嗰啲 Lucy 啊。 系啊，咁 Lucy 太即系你中意南美咁， 同埋艾尔莎系咪？艾尔莎嗰啲咯。每次換衫 boom 咁樣， 但落雨嗰個係叫 朱比亞， 朱比亞，朱比亞，唔係啊嗰種少少扭計，然後佢又擺明中意你，但又唔話俾你知，但佢又好默默付出嗰下。 但佢都做好多嘢喎， 即係好似 One Piece 入面嘅 Piranha 啫嘛。 啊、 我反而就冇睇 One Piece， 因為我就係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揀追邊套，跟住覺得 One Piece 太多，跟住就走咗去追。 優點就係有緣嘅人， 所以我追漫畫都係要等佢出曬先追咯。 但我而家追緊就係《我的英雄學院》，佢呢套就係近排最中意嘅，係啊。係 你而家出第五季啦嘛？ 係啊係啊，我一路不停 keep 住追緊、 哦。好似麻麻地個第五季聽。 咩？我覺得啱啱新嗰幾集開始又好睇咗，因為前面嗰啲開始 recap 緊佢哋各班嘅特色啊嘛，跟住就有啲悶咯。但係後面嗰啲開始。打同粉俊人一起打的時候 okay, 有些東西看 你真的看一些、叫做熱血漫動畫那些多的是不 是、我都會看一些少女漫的但就通常都不記得名字很快看完就不記得、 火影有沒有看 反而沒有看火影 火影完的了都 火影都就完了 看完了 即是不計博人傳的話 看下火影火影都很哭啊火影 我覺得你都是像看火影的人、 哦、 剛才說的時候估、你是不是看火影看到哭 是不是因為就是你很喜歡動漫這些所以你自己在那 嗰啲 social media 度，你升高 cover 嗰啲，好似就已經變咗嗰啲插畫個角色都好似一個咁樣利利嘅一個叫做。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機緣巧合嚟嘅。咁因為同我一齊做呢一首呢一系列嘅歌嘅嘅朋友啦，就話叫阿雞。咁阿雞咧都係一啲中意聽日本動漫嘢嘅。咁、 哦、 我哋就因為我哋係因為一個其他人嘅一個日本动漫歌嘅 cover 而认识嘅，咁、然后即系大家即系倾开偈就发现，原来大家都系中意啲动漫 feel 嘅嘢，咁然后我哋开始即系互相 send 歌俾大家听嘅时候，咁就开始觉得，我哋呢啲新歌可以试下，如果一齐做就可以做呢啲 style 嘅嘢，咁所以就开始慢慢，然后即系我哋又开始夹 band 啦，咁亦都系一啲玩呢啲 style 啲嘅歌咁样，咁然后就觉得，其实即系嗰时做完第一首即系做梦时嗰首啦。 你自己都 skip 咗成只歌名喎， 系我有平时都系嗌做 自己都 skip 啊， 我做梦时嗰只啦，而家就下雨天嗰只啦， 系啦，做梦时咁咧就听完之后，我自己做完成件事之后，我就觉得哇，好难拍 MV 喎，点拍咧？即系我自己想象唔到应该点拍，太热血啦！如果要拍，即系呢个 feel， 跟住就觉得好似动画会几啱，咁然后咁啱就有阿鸡嘅朋友，咁就都系画呢啲 motion graphic 嘅，跟住就觉得可以试下，咁然后就去咯，跟住就觉得几好喎，个 feel 真系衬到喎，咁然后再继续一路落去都系咁样做。 就认识埋有个叫莉莉嘅 虚拟 嘅人物咁样。 系啊系啊，就全部呢啲歌都系围绕住呢个莉莉嘅内心世界咁样咯。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想你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关于你嘅， 就系咧，我本身好唔中意橙色嘅，然后我系连橙色嘅食物咧，我近排发现我都会呕噶，即系都有好几种橙色嘅食物，我 见到就呕噶啦， 食咗就会呕咯， 即系橙汁嗰啲一定得啦。 橙汁反而就还好，但系有好几种都会，就系有咩咧，就系木瓜，跟住呢个三文鱼， 哦， 同埋我好唔中意食萝卜， 哦，南瓜咧。 南瓜一般啦，系啦，但番薯就 O K 嘅， 即熟咗嘅三文鱼就得咯， 都唔得，都有， 即只个都系橙色， 佢都系橙色噶， 熟咗点会橙色？唔系白色嘅咩？ 唔系熟咗 有 噶， 有啲橙橙地噶 ，sorry 我食药啦， 系，所以你有着数啊！如果你有惊某一种颜色嘅话， 冇啊，原来呢只颜色嚟 嘅，我食咗都冇事喎，咁啊， 但系个原因系点解咁？ 唔知噶， 其实我纯粹觉得咁啱，因为其实我咁啱琴日醒起，定唔知今朝，真系喺度谂啊，点解我又咁唔中意食木瓜？因为琴日唔知，我以为嗰个唔系木瓜嚟嘅，佢都系橙色啦。咁但系我以为佢系哈密瓜，系咪哈密瓜都系橙色？系啊，跟住我就谂住 哈密瓜系绿绿地色， 蜜瓜先系绿色，哈密瓜系橙色，系嘛？ 哇你考起我， 你考起我，对呢个主呢、這个嘉宾好棘手，又俾啲难度嘅歌。 考你蜜瓜同哈蜜瓜咩色？哇，好难啊，真系 蜜瓜。 系啊，呢个就系哈，应该系我以为系，总之蜜瓜啦咁样。咁然后一夜摆咗个口度，发现哇，好想呕啊！ 我少少橙色嘅系， 原来佢系 哈蜜瓜， 木瓜嚟嘅。 哦， 系啊，跟住哇，原来系木瓜，跟住即刻唔食唔食。 你发现主持开始唔明咗，哦，我仲未捞到木瓜，唔系蜜瓜哈蜜瓜， 哈蜜瓜系呢、這个。就是橙橙地色的、蜜瓜就即系我哋平时讲绿色嗰只啦， 系啦， 哇，好深啊，原来 知识会死我哋， 明明小学应该识嘅， 但系橙汁就 O K。 橙其实我都唔系特别中意食，但系起码佢变成汁之后，我觉得冇咁唔中意咯。 哦，即系哈密瓜汁就得啦， 哈密瓜汁都 O K。 三文鱼汁 唔得。 好啊！将啲三文鱼 系红色嘅，但系 将啲三文鱼哇硬， 好核突啊！好核突啦！嗰阵未谂到都觉得核突啦。 唔系啊，其实可能几好饮咧， 唔得 分子料理啊。咁嗰啲汁酱可能系橙色嗰啲， 橙色天道酱 类似嗰啲，或者有时嗰啲甜酸酱啊，或者咕噜肉、啊。 甜酸酱都唔系橙色嘅， 咕噜肉有时嗰啲色素都去到好劲噶嘛。 咕噜肉红橙色嘅咕噜肉应该唔好食噶，我觉得。 自动 filter 咗橙色啲嘢唔好食啊！ 其实我真系我通常如果成台都系嘢食，我会见到橙色都唔系好夹嘅。 如果佢嗰只碟系橙色咧，即系有啲 canteen 大学 canteen 嗰啲橙色碟， 我会觉得佢好污糟，我唔想用。 即系摆正啊！ 我知 道。我知你讲咩？ 即系茶餐厅都会有嗰只橙色啊，鲜橙。 我其实通常有见到我都会 但系佢里边系沙爹牛面，但系橙色碟。 我唔食牛嘅，所以都唔紧要。 哦，咁如果系沙 五香肉丁 沙爹猪面啊，但系用橙色碟。 我会唔想见到只碟咯、啊？ 哦，咁你都幾咩喎？ 係啊，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即係通常去茶記食咧，好多時候都係嗰啲橙色碟咧，我都會覺得好污糟咯。即係，但係其實係莫名地唔中意橙色嘅，純粹。 咁但係撇除食物咧，即係如果有個男仔好中意著橙色衫嘅， 係啦，好中意荷蘭嘅， 好中意荷蘭嘅，係啦， 架車都係橙色 嘅。 我中意荷蘭，但我真係唔中意橙色咧。 哦。即係其實啲橙色 item 你都麻麻地喎，即係其實。 係啊，我好多即係尤其是越似橙嘅橙色，呢一隻橙色我都好唔得。 邊度啊？ 嗰啲 茶餐廳紙杯嗰啲。 係啊。 哦。 我都好唔得。 咁泰一嗰部暴龍機咧？ 暴龍機個橙色唔係偏淺色少少嘅咩？ 唔係透明。 佢好似即係呢一個再 橙色啲㗎嘛？ 係係橙色差唔多。 呢一隻會好啲咯。 哦。咁如果想你 無啦啦問暴龍機。跌入咗今日跌入咗慢动作嘅圈套， 所以佢冇睇火影忍者，因为啊，佢着橙色衫，我真系啊，原来。 但系其实排球少年佢套 衫系咯， 系喎，所以我唔系特别中意日向，因为日向太橙色，我系中意月岛啊，因为金色头发。 我开始解决到呢个人啦，橙色嘅。 唔系啊，但系你日本漫画好多个主角都系橙红橙红噶嘛， 唔中意个 孙悟空嗰啲， 所以你系唔中意主角咯，应该系嘛？ 我都唔系唔中意主角，但我真系唔中意橙色。 你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阿仙儿玩嘅。情景是咁嘅，准备要搭 lift 嘅时候，差一步就入 lift 啦。咁啱啱闩咗门，因为等紧下一班 lift 嚟嘅时候，你通常会做啲咩咧？有 A、B、C 电话咯， 系啦 ，A、B、C、D、E 五个情况，你会做啲咩咧 ？A 咧就会即系行嚟行去，总之要有声啦，发出一啲声响啦。B 咧就系耷低头望住个地下 ，C 咧就系昂高头，即系周围望睇下有冇嗰啲 notice 喺度啊。D 咧就系望住。嗰部 lift 嘅嗰个掣，同埋间唔中就会揿下佢咯，同埋 E 就一路睇住佢楼层显示去到几多楼啦。 哦， 系冇揿电话， 系冇揿电话， 冇揿电话呢个俾你拣嘅， 应该系收唔到电话嗰啲话。好睇我几多点同埋几时喎？等先，等下先。 你就啱啱 miss 咗部 lift， 我应该 我啱啱 miss 咗部 lift， 系啊，即系系啦，你啱啱谂住去到佢闩咗嗰下，系有少少不忿嘅，所以我觉得佢嘅情景设定。 咁揿咯， 系咁揿嗰个掣。 系啊，我会明明见到佢，即系可能我喺十三楼，我明明见到佢十一楼落紧，我都系咁揿， 系 真系噶。 我试过，个 studio 喺十三楼，我前几日先至做完呢样嘢。 但系你揿完佢唔会快啲？ 系咯，你见到佢喺十一楼啦嘛。 我逐步逐步要揿嘅，跟住我见到佢喺十一楼，我特别嬲，揿多咗几下。 好啦，一你会揀 咩？我系应该睇 notice 嗯， 即系睇下哦，停水哦，哦， 停电 哦， 哦， 系啊。 系，我都会啊，搵啲嘢 study 下喺嗰度，好似有啲奖品。 我有个好古怪嘅习惯嘅，睇啲 notice 系， 我会睇完中文之后会睇英文咯。 我会读埋出嚟嘅英文， 我都会啊，我都 因为我想知佢啲英文写成点。哦，我啲英文都唔系咁差啫，睇唔明。 我都会读下英文，因为平时好一唔会读到啊， 冇几开有英文咯。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咁每次都会读嗰啲咁啊， 费事自己太耐冇读英文好似渣咗。 系啦 ，make sure 自己英文程度仲喺度，睇得明啲 notice。 咁究竟我哋嘅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个部分咧就会开股系代表咩啦？ 任何流流贝壳，小鹿一一脱壳。今天但愿凌晨爱到抛下工作，人海渐渐撇雨，你在街灯转角，只想与你共度夏雨之快乐一刻直播，靠手与你漫步下雨。 村中隧道里，算不算亡命历险？明明白白凝望到一大地，人海中一切凝望会总结。我每一看你眼罩，便怕与你再不见面。你期待给我明媚与天地，和你太闪，盲目高不理，陪我夏天冬尖。Oh baby， 情望要终点，明日高不理，让我满心开手继续天。 呢首今日我哋嘉宾嘅派台歌啊，真系好长啊！呢个名系下雨时，我会想象你带给我的天晴啊！新闻翻嚟会继续有 Cindy 喺度，先睇一节新闻报道啊！保障所有人嘅权利，佢话听讲过有针对平民嘅罪行发生，如果发现有成员作出呢啲行为，佢哋会遭到调查。又话理解民众嘅恐慌、压力同焦虑，民众认为塔利班唔会负责，但事实并非如此。對於首都喀布爾機場的混亂，這位成員認為並非塔利班的責任，指西方國家可以有更好的撤離計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點，熱帶風暴奧莫斯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学道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还是非常挤塞的，车龙仍然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将军澳医院以及是宝宁路回旋处。另外现时宝林和坑口一带都是交通挤塞，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咁另外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包括係792M、91、91M 同埋專線小巴101M 都係需要改道行駛嘅。咁就係現時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大學道嘅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全線仍然需要封閉，一帶係非常擠塞，龍尾分別排到銀線灣廣場、將軍澳醫院同埋寶寧路迴旋處。現時寶林同埋坑口一帶都係交通擠塞，將軍澳隧道去九龍方向車龍排到香港單車館。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最后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到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 可能是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点，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 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志希 合作咁耐，你觉得我做得好啲啊，定系你做得好啲咧？ 咁熟唔好讲啦， 唔紧要啦。 你好啲， 哇，多谢你咁坦白吓。 我系话你做得几好，俾个 D 你啦，简称你好啲。 咁都得啊？ 点解唔得啊？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Roland 梁志希啊。 你会用咩动漫角色嚟形容波城呢？ 我会用穿泽大地呢、這个太球少年嘅队长啊嚟形容啊波城，因为我觉得佢好有嗰个大队长嘅风范。我是 Ci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又好粉红嘅 Cindy 嘅，系啦，我哋而家玩紧嘅呢一个心理测验，我重复一次个题目嘅。你而家去搭 lift 嘅时候咧，点样埋到去嗰下佢就闩咗门啊咁。咁啊，等一下下一步 lift 嚟嘅过程里边，你会做啲咩咧？有五个选择嘅 ，A 咧就系行嚟行去啊，或者抌地咩都好啦，总之有啲声整出嚟啦。B 就系耷低头望地下 ，C 就系睇下周围贴嗰啲 notice， 我同阿一拣呢个嘅 ，D 就系 Cindy 你拣啦。即系不断去得闲望下个掣啊，又揿下佢啊，咁嗰啲啦。E 咧就一路望住个楼层显示，即系佢去到几多楼咁样样。咁我哋每一样嘢系代表咩，我哋就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喺原地行嚟行去啦，或者发出一啲声响咧，代表你系一个直觉比较敏锐嘅人，非常之擅长，亦都好中意凭住直觉嚟判断一啲嘢嘅。而揀咗 B， 耷低头望住地下咧，代表你做人处事上面通常都系比较消极同埋内敛嘅，冇办法好直接咁样向人哋表达自己心里边想谂嘅嘢。而揀咗 E， 一路望住楼层显示，准备好到门一开就即刻冲入去咧，代表你嘅性格好沉稳谨慎，同埋中意啲嘢好有条理，唔中意掌握唔到嘅感觉，所以亦都会好少做一啲比较冒险嘅工作。咁今日好似阿一同波城咁样揀咗 C， 周围望下一啲告示啦，又或者好似 Cindy 咁样揀咗 D， 望住 lift 嘅掣，然后间唔中去揿下，又代表緊你嘅真实性格又系点样呢？ 心理龙爪手， 我同阿一揀嘅嗰个即系睇嗰啲 notice 呢一类人呢，通常拥有丰富嘅知识。有优雅的形象， 乜嘢啊？睇个 notice 啫。 你啱啱都话要增进知识啊嘛。 亦都因为啊，我哋拣呢啲嘅呢个选择嘅人，唔中意俾人哋见到自己嘅缺点啊嗰啲咁，所以同人相处嘅时候习惯会有少少距离，所以有阵时会有人觉得我哋比较冷淡啲咁解。咁我有提要我哋呢类人咧，如果真系要揾工，适合做嗰啲即系理工科系嘅嗰啲相关嘅嘢嘅，即系唔使太多人与人之间接触嘅嘢咁样。 哦，隔住个 mon 咯。 系啊，即系嗰啲咯，咁样样还好啦。 唔知啊， 系嘛？ 好古怪， 系好冇乜 feel， 完全唔明同睇 notice 有咩关系。 冇噶，佢呢啲 系咁嘅， 佢呢啲心理测咪咁样。好啦，我哋睇下 Cindy 拣嘅嗰个啦，系咁揿掣咧，就话你呢类人系嗰啲标准嗰啲行动型。想到咩就会即刻去做㗎啦，总之唔鍾意拖啦啲嘢。同埋亦都几有幽默感嘅，话喺人际嗰啲关系上面嗰啲都好圆滑。咁所以佢都有建议，如果你真係要做即係揀工作呢，喺啲同人接触嘅嘢係比较发挥到嘅。 嗯。 係啦，你自己觉唔觉呢？即係嗰种行动型。 我觉得我係行动型囉，真係。不过主要原因係因为我会唔记得囉。即係我係一秒记忆。人哋一秒拳王，一秒记忆。 我要做啦，如果唔系我会唔记得啊咁啊！ 系啊，真系噶，我真系好夸张，我揿咗入去，明明嗰下谂住啊，我要 WhatsApp 边个边个同佢讲啲乜乜乜乜，揿入去 WhatsApp 之后就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做咩，所以我真系唔可以。 有咩不良嗜好 系啊？ 你系咪缺乏维他命 C 唔食橙？ 我都缺乏睡眠啊， 睡眠不足， 好严重啊你、這 個。我以前都还好，以前都即可能会间唔中嘅，而家系真系成日都唔记得。明明揿入去个 I G 度系谂住啊，我要 po 一 po， 我要开始打定嚟紧星期唔知几多要出嘅一个 post 咁样。 系， 跟住揿入去 I G 度开始就录其他嘢，唔记得咗、哦，瞬间唔记得。 但系你呢个系专注力不足定系记忆力不足先？两样嘢嚟噶嘛？ 我觉得系记忆咯，我个人好专心咁样录紧。喂，其实我又唔系真系，即系我碌 I G， 我又唔系真系有留意我睇紧自己睇，即系我睇紧咩，我冇留意。 系咯，咁咪专注力不足咯。 但系我嗰下系唔记得咗自己要做啲咩。 哦， 我觉得佢 both 咯啦。你有冇谂过？ 咁但系以前读书个记忆力系？ 我唔会噶，读书嘅时候系唔会，即系如果系考试嗰啲嘢，我系唔会唔记得噶。 我问你啊，1563年嘅欧洲发生啲咩事？ 唔知，我都冇读 history 你系读理科啊嘛？ 我唔系啊，我读 chem 中史同文学。 哦，第十八个元素真系好奇。 我第十八个应该讲到，等先。neon 应该系 argon， 我完全唔识啊。 系 argon， 我都系 argon。 咁劲， 我乱噏嘅啫。 系真系 argon， neon 下面嗰个 argon 啊，应该系话戴翻头盔先。 系喎，系啊。 其实劲， 好嘢喎！你个脑就系嘥咗喺呢啲地方啊！ 嗰啲 RAM 去晒呢度， 你就用喺呢啲地方。 你对你人生有咩帮助啊？ 所以我放低咗呢啲 cam 啦， 你咪嘥位啊！ 我可以买翻一天， 嘥晒位咁样装喺度。 你记呢啲做咩啊？ 佢已经入咗我长期嘅嘢入边啊！ 所以你系因为呢个原因而令到你啲嘢好快要去做，咁解啦。 吓，我自己觉得系咁，同埋我会好都几心急咯，即系我会觉得。我而家唔做，我阵间唔记得咗，或者有其他嘢嚟咗，就会阻咗我做呢一样嘢咁。 你试过最即兴或者最嗰刻要做嘅例子系，例如 我突然间好想画画，跟住明明谂住瞓觉前一秒，跟住就攞部 iPad 出嚟，画嘢咁啦，即系嗰啲咯。跟住明明系， 所以就睡眠不足啊。 剪片嗰啲都系咁啊，通常都系咁。 每刻临瞓前就咁啦。 啊，好似未剪片喎，剪到而家咁样，跟住就剪到朝早六点钟咁样咯，通常都系咁。 你而家嘅睡眠系大概？ 都有八个钟咯，因为我朝早唔系好使，好早起身， 嗯、 但系到偏夜瞓系。 去到即系惯咗都系五六点瞓，五六点瞓。 最早我谂两点咯，跟住通常都会四五四点几咯。有阵时就算可以早到瞓咧，唔知点解 摊上床就 做咗下嘢又 系咯 系咯， 开咗个电视坐喺度，明明冇嘢睇噶。 通常系睇漫画咯，动漫 系啊，跟住睇完呢集就唉，再睇多集啦。 系睇完吓唔得，你睇埋下一集。我都系 plan 咗啊，今晚要三点瞓，睇下咦五点钟喎。 系或者睇到三点，跟住三点零三分啦， 都零三分啦，唔争在啦。 系啦，搭半搭半搭 半啦，要好公正啦，咁样。 过咗两三分，又过两三分就 唔得， 计埋啱啱好嗱，呢个就真系四点要完啦。 系啊，就系咁啦，通常都系咁。 咁你有呢啲即興或者行動啦，如果喺揀另一半身上，你如果嗰啲係啲好拖掟啊、好慢啊嗰啲，你係咪好難可以接受到呢種能力？ 好拖掟啊！ 係啊，即係啲嘢會慢啲啊！即係你話哦，而家要即刻做呢樣嘢，但係佢又節奏比較慢啲，同你係唔同速度，係咪？ 有時都會嘅，即係有時我都會啱咪講咗話要做乜咯，點解仲未做架咁樣？即係嗰啲 係 都會啊，有陣時都會，但係又通常都睇，不過心情好就 OK， 心情好就唔會怪呢一樣嘢嘅。 係，但你心情好同心情壞嘅比例，即係邊樣多啲咁解？ 睇夠唔夠瞓咯。 係， 都係翻返嗰個問題，所有嘢都係唔夠瞓。 咁會唔會係揀另一半嘅時候，呢一個嘅大家嘅速度嘅一致性係對於你嚟講都幾緊要咧？ 呢個又唔係最棘嗰個位，不過可能因為。暫時遇到嘅人都唔會係因為速度嘅問題啊，即係我未去到遇到一個蹲到我接受唔到嘅。不過，不過我以前試過有 reject 一個人，純粹係因為佢明明話會做好呢一樣嘢，但係去到全日過咗啦，佢都冇做好呢一樣嘢。但係我嗰陣時純粹係覺得佢蠢咯，但係而家咁樣諗轉頭又好似真係關事喎。即系我觉得你坐咗个电脑面前一日，点解都可以完全做唔到？即系你一定有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做到噶嘛？即系佢类似唔识佢又唔识写嗰啲嘢咁样，跟住所以就坐咗喺度一日都冇做。所以我觉得你问其他人又好，你上网睇 search 都好，咩都点都会写到少少嘢，搞冇理由一个字都写唔到。跟住就觉得唔得，我唔中意啲人咁样。 但佢寫係寫一啲好實在嘅嘢，定係真係創作上嘅嘢？ 實在嘅嘢嚟嘅，即係啲 research 可以揾到嘅嘢。 因為我哋俾佢講嘅有啲心虛添， 我都覺得。 我哋平時我哋讀， 我都諗起， 即係坐到三個鐘。 創作嘅嘢唔係創作。 坐到三個鐘，死啦！今日一個笑話都諗唔到。 唔係嗰啲我自己都係，即係我都要時間諗嘅，同埋我都覺得嗰啲係唔係咁容易諗到，所以嗰啲嘢我又唔會咁怪人嘅，反而係 心虛啊嘛。 反而係啲 research 嘅嘢咯，即係好 practical 嘅嘢嚟嘅，純粹啲好 factual 嘅嘢。點解可以？點解要我講俾你聽？我都係上網 search 嘅啫嘛，咁樣。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俾你。這個情景題就是，如果可以同一個人交換呢個身體，你會想同邊個人交換？ 如果可以同一個人交換身體，其實咧，我頭先一路諗啊，我就係、是、你有睇 HBR。其实我想同朱比亚交换身体，即系朱比亚系雨女，即系佢系妖精尾巴嗰个啦。咁佢系 负责落雨啊， 负责落雨。佢一行出嚟咧就会落雨啦，佢一唔开心就落雨。系啊，长期拎住把遮，好靓。同埋佢成个人都蓝色，但其实我唔系特别中意蓝色嘅，纯粹系唔系。其实我都几唔中意蓝色，但系因为佢我会冇咁抗拒蓝色，之后我就觉得几好。同埋佢个人真系好水，我真系觉得。好自由啊！成件事你又俾人攻擊，又可以變成水啊！即刻冇咗， 冇人係會無啦啦攻擊你嘅。Okay? 你喺現實世界， 其實我係一個好怕整親嘅人，但我成日都會唔小心整親。 咁係你自己攻擊自己啫， 係咯。咁但係如果我係水做，咪冇呢問題咯，係咪？即係我會無啦啦喺屋企自己撞瘀咗自己咯，嗰啲人嚟。所以如果我变咗水，其实都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我觉得 OK 好， 我估你唔到，原来因为咁嘅原因，我惊俾人攻击啊！咁 我惊受伤啊！ 但你常自己受伤啊？你话 系我成日都令到自己受伤，即系啲皮外伤。 最近有冇啲咩受伤嘅嘢？ 我有一下，我近排突然间觉得这个大髀唔知点解有啲痛。跟住就發現佢預咗，但我完全唔知點解。 我都係喎、 啊，佢再嚟啊！ 我呢啲啊， 我啱啱想遞起只腳，跟住之後就衝到張台。我哋係膝頭哥無啦啦預咗。 我平時都係呢啲啊，即係會突然間唔小心，跟住就冚到。我會試過，即係我間房個廁所塊鏡係可以打開嘅。咁平時都用開噶嘛，冇理由無啦啦會撞。但有一日就係唔小心成個人撞咗去咯，即係一開就撞咗。 即是你是純粹因為這個原因想避免自己受傷，所以選擇這個角色 其中一個原因、哦、又不是純粹因為這個原因、 哦、是如果是的話我會覺得、哦、很古怪、啊、這個人 我挺喜歡他的性格咯，即他的性格是那些、他很喜歡隔雷，但他又不告訴他知，但他又默默地付出很多，所以我都覺得這個角色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那個性格咯、 嗯、那如果是現實人呢？ 現實人啊，无啦谂一个人好难添， 例如你想变 Donald Trump 咁样， 我唔想啊。 究竟会有边个想变咧？ 我冇咩人想变喎、啊， 即我唔系同佢交换身份啊，我想交换咗个 身体 系咁啊 ，Donald Trump。 我不想好像他那么肥， 是咁细。我觉得他今晚翻去发梦会见到 Donald Trump， 我唔想啊！ 发梦见到 Donald Trump 咩？ 我唔想见到佢啊！仲要甩头发、啊。 你下次可以改只歌叫《做梦时我见到 Donald Trump》。 冇啊！ 改只歌改咗佢《 做梦时》。 冇啊！ 我会见到美国前总统。 做梦时我见到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 系啱啱十四个啦，十四个字啦。Donald Trump 咪三个音咯。 Donald Trump 系啦，十四啦。 OK。 咁啊，因为头先你话即系朱比亚个角色嗰种默默付出，你好即系好欣赏嗰啲人。现实中你啦，即系你自己有冇试过，即系对住自己中意嘅男仔有佢嘅嗰种状态？ 我觉得都会有嘅，但我可能再别扭啲咯，会。 嗯。 即系我如果我知道嗰个人系唔係好，即我唔知嗰個人係咪真係中意，或者係我知道嗰個人未必係有我嘅，即係有同我 exactly 一樣嘅心意嘅話，可能我會比較收收埋埋啲咯，即係會默默地做一啲嘢，可能係覺得係貨佢好嘅，咁然後去到好 last minute 先同佢講啊，呢、這個其實係我做噶咁樣，但係可能佢未必。即可能已經完咗成件事先話俾佢知咁樣。 我好唔似你喎，我又會衝出去添。 係啊， 衝出去救佢。 大車頭啊！ 死咗，死咗啦咁就。即衝無啦啦變咗白，死咗啦！ 我又唔係嗰啲嚟嘅，即我都會睇清楚啲先嘅。 哦。 我以為你行動派嘛，你話 我以為你會好直接嗰啲添。 我做嘢方面係行動派啲咯，同人人際關係方面又唔係嘅。 嗯，好唔似啊，即刻即刻完全變咗第二個， 變咗第二個少女心 咯，咪咯， 係啊。 恭喜思瑤。 我哋讲呢个少女心啦，今日呢个礼物嘅题目，你开俾我哋咧 ，exactly 就系少女啊， 冇错啦。 点解嘅？ 就是、 点解会拣少女啊？ 因为我其实我本身都谂咗好耐，咁拣啲咩？跟住然后我觉得咁我个人就系、是。即系大家觉得好少，即系大家而家觉得我做啲歌都好少女啊嘛，咁就少女咯，就、 哦、 又比较抽象系啦、嗯，而且都符合呢个动漫，系、嗯、啊，就系、是、咁样啦。 但系你觉得自己系少女定系？ 我觉得我有一颗少女心。 OK，、嗯、通常讲得呢句嘅人都系冇咩嘅。 听到我笑声就即刻冇咗啦。 你嗰陣時做咗最少女嘅行為，即係撇除嗰啲音樂作品啊嗰啲咁樣， 或者粉紅色衫啊， 係啦，撇除呢啲咯，行為上面 搭粉紅色衫嘅， 係啦，即係你 因為呢個扮出嚟嗰啲，我講緊行為上 行為上面啊，你自己 我覺得就係啱啱嗰啲咯，即係會即係默默地做完之後偷偷地唔話俾人知嗰啲咯， 哦， 係啊，即係嗰啲應該就係我最少女噶啦。 但如果你攞翻一啲用漫畫去畫成件事咧，其實無啦啦冚親個頭啊， 都係好少女。 係啊，呢下其實幾得意 啊，係啊。 哦，即係有 啲細路女咁樣 傻傻地嗰啲， 呢啲係啊，即係呢度唔係刻意做出嚟啊，真係。 就我啱啱冚親我都好少女 ，OK。原來呢度最少女都係我， 即係直視範咩叫少女？ 哇！我撇除你唔會講粗口 ，OK？ 你係哎呀，係 啊， 係 啊， 如果唔係你係哦。咁系唔得嘅 ，OK？ 教大家点样扮少女 ，OK？ 好啦，咁我哋两个就住少女呢个题目都准备咗礼物啦。 我先， 哥先， 系我哥。因为咧，一听到少女咧，我系谂起嗰首歌系念念不忘定耿耿于怀。 你唱出嚟啦！ 上爱看漫画，唔系 少女漫画嘛？ 想买一套 漫画， 少女漫画。 哇！ 但我未睇过，我估呢个应该少女漫画系咪啊？五等分的新娘，戀愛喜劇， 我有見到上次喺唔知書展定動漫展。 係，我就係跟住今朝，因為我覺得首先拎住本漫畫書喺車上面睇，好有少女 feel。 前排先見到呢一個嘢。 咁但係係咯，連埋個歌詞，所以我揀咗漫畫。咁但係其實我本身走嘅時候，我諗咗第二份禮物嘅， 係咩？ 買把刀俾你。 少女藏刀。 哇！ 俾你揀，你會中意邊個多啲啊？少女藏刀定系少女漫画 ？我好后悔买咗呢份礼物。我落到地铁嘅时候先，系早知买把刀啦， 仲少女藏刀， 刀都几实用喎，仲要。哇 ！J B 多啲啊，其实我自己睇嗱，我个人就好 visual 嘅，所以咧我中意一定系中意少女漫画多啲噶啦。不过少女藏刀又真系 OK 嘅 ，OK 嘅， 笠出嚟 OK 啊嘛。 笑到嘅，笑到嘅。 好啦，我忧国性啦。 哇！呢个少女， 佢真系拎咗把刀出嚟啊！ 唔系，因为少女咧，我觉得你嘅造型啊，嗰样嘢我就见到咧都系好少女啦。跟住我就留意，仲有一样嘢我。睇相好似未有， 系， 因为我觉得少女会做就系搽粉红色嘅呢个 gel 夹， 搽 gel 夹系去翻咁上下年纪啊，少女系唔搽， 冇咁讲先， 唔系咁 讲 啊， 我而家有个即系我嗰啲补习学生，有个学生 form one 佢都搽 gel 夹嘅， 唔系啊，嗰款 gel 啊，即系嗰个， 系啊，佢系真系 gel 噶， 吓， 系 gel 咗嘅，我都望到 O 咗嘴， 即系搽指甲又系 OK 嘅，但系嗰种 系 gel 夹， 哇，即系有块硬夹嗰 种， 哦， 系啊， 佢仲同我讲佢小学嗰阵已经 gel 咗啦，跟住系。 但是他已经四十几岁读紧小一， 应该 个样后生系咪？ 四十几岁读紧中一， 呢个叫持久所识水晶甲油。 我觉得少女都系会最有甲嘅， 系啊， 会嘅，系冇错嘅呢一样嘢。拣 呢个 本质上面系啦。 好啊，今日两份礼物拣一份赢啦。你拣嘅系， 哎呀， 直接拣啦。 系啊，我系真系中意茶籽甲油噶。 大逆转唔通，突然之间系啦，两份礼物。 好紧张，睇下第几集先。 第一集啊。 哦。 第一集開始，因為我覺得都唔知道第幾集開始買嘢買第一集咯， 係啊，咪應該買大結局咁樣， 冇理由買大結局， 係啊， 唔知咩事， 啱啱要 One Piece 有六十幾本要你自己買翻。 但我想講，我成日睇漫畫都一嘢睇咗最尾個集， 俾笑佢漫畫。 呢個人， 我諗住睇下佢個結局好唔好，跟住先再睇一次。通常都係揀嚟睇咁樣。係啊。 好啦，咁啊。 好啦。 真係揀啦。 咁我揀漫畫啦。 哦。因為有一大逆轉之後先突然之間，我都中意查資金有啊。 我都真係中意查，不過都好耐冇查啦。 係。 都有一排冇查。 我攞呢個翻去試下睇得唔得咯？ 好啊， 試下呢個水晶甲油啦。 好， 好啊！今日再次多謝 Cindy，thank you， 耶！ Yeah， 多謝大家。 走啊走啊，我没能看见前方，我又在哪？从前的美好的理想，触碰不到一拍即合的法宝，它被埋藏在沙漠里发酵，这是。 歌真好日系啊！由佢之前派头歌叫《做梦时》，我会找到幻想中的那个你。佢系 Cindy 啊！先睇住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都是属输入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2052宗，三人都是乘坐航班 QR818 在不同日子抵港。一名18岁前日从委内瑞拉抵港的男子，在机场留样本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他在6月在委内瑞拉接种两剂国药疫苗。而一名17岁女子今个月16号从哈萨克来港，并无病征，入住华丽铜锣湾酒店检疫之后，第三日的样本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另一名11岁男童今个月17号由尼日利亚抵港，入住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检疫，同样在第三日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计，到今晚本港疫苗的总接种剂次数将超过700万剂，到下星期后期，12岁以上人口第一剂接种率有机会达六成。他形容抗疫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呼吁市民下定决心快打疫苗，做好各样防疫措施，早日战胜疫情。聂德权出席一个屋邨活动的时候又表示，政府会继续做好运动发展和培训运动员工作，呼吁市民继续支持参与全运会的香港运动员，又勉励参与的人士学习香港运动员的激情，专注和团体合作等等， 相信呢啲特質對所有人喺學習或社會工作上都受用無窮。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支聯會常委將於日內開會討論係咪解散。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回覆查詢時表示，支聯會目前冇任何解散嘅決定，就解散嘅問題，決定權唔喺執委，而係喺全體會員。如果要開全體大會，需要有程序，唔可能出現突如其來嘅決定。他又指支聯會一向有定期開會審度時勢，但會議內容屬組織的內部事務，不便向外透露。支聯會常委梁錦威就表示，支聯會近日會再開會，又指組織會考慮不同選項應對現時的政治環境。新西蘭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18宗來自奧克蘭，3宗來自惠靈頓，令當地在社區爆發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感染個案增至51宗。當局在星期五宣布延長封城措施至下星期二。總理亞德恩警告未來幾日確診數字會進一步上升，又表示從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的防疫工作來看，即使實施封城措施，病毒仍會繼續傳播，強調不會有人想延長封城，呼籲民眾進一步減少接觸。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下星期中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学道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现时一带仍然都是非常挤塞。另外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电话机楼。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792M、91和 91M 以及是专线小巴 101M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乘客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车多，龙尾去到学园街。驾驶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观塘道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景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31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衡时空、缘、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视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什么愿望啊？ 我很想我妈咪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跟我一起玩啊。 咁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英文、 侯家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吕俊安 Eden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佢最难忘嘅系 大家唔以为系配对方嗰只， 系临录前一晚我再睇多次啊， 唔对路喎，点解 个名唔同咗嘅？系啦，就因为英文版咧，菲尼把声好女仔嘅，即系因为好小朋友咁，同埋而黑面狐利亚把声咧就 man 少少，同埋佢讲嘢嘅方式系串串共嘅，咁我就以为揾得我应该就可能都系嗰啲通噶啦，应该咁就误会咗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介绍时间天气， 介绍个时间先。而家时间靓仔啊！ 介绍时间，呢个系廿四小时制。 我哋呢度直播室见到嘅，包括有呢个数字跳啦，同埋个支针都会有喐嘅。系下昼三点。 咁呢个是介绍时钟咯， 你又啱 啊！系啊， 介绍时间。 报时啊！报时啊！报时啊！ 好清晰啊！呢个三点三十八分， 跟住之后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今日系几多号？ 今日系呢个农历7月14日， 唔系，今日系8月21日，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日子。 系， 因为我睇翻原来2018年嘅8月21日 做咩事啊？ 我同明日花合照。 系咩？ 系啊，原来就系今日。 哇，三年前 系啊，三年前嘅今日， 你着住日本波衫去啊嘛，记得嗰张相自拍啊嘛， 哇， 当年仲好清洁啊个样， 人生真系过得快，当年都净系睇明日花， 系咯，而家 饱览群书啊， 咪，而家明日花老咗3岁啦，咁样， 哦系啊，OK 嘅都， 佢而家仲有拍噶， 冇啦，系专做内衣公司啊， 哦， 做设计系自己出 product， 咁冇计啦，冇新嘢睇， 冇得支持啊， 唉，在心中。 除非唔系买一手啦，即我意思系股份啦，买多几手股份， 唔知点解喺呢个 topic 用呢个量词，咁几多手咧？ 系咯，有冇得买日本股嘅咧？ 系咯，要问下 投资 O to O 啊， 知啊？好，我哋听下今日推介啲咩啦。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适逢我哋节目喺只农历7月14日，真系第一次，所以我哋今日真系要大肆庆祝，由头到尾咁滞啊，都系讲关于灵异嘅嘢。而灵异嘅元素点样可以攞嚟放喺亲近女孩子嗰度呢？成日都听人讲噶啦，咩带个女仔去睇鬼片啊，去玩嗰啲鬼屋啊，总之喺啲越惊嘅地方就有机会令到佢亲近你啦。究竟事实系咪咁呢？今日就有两个人版在大家面前，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一起思考一下，用灵异的元素作为入手方法去亲近一个女仔。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有咩高见呢？ 我呢 有试过， 有试过， 我都有。 成唔成功？算唔算叫可唔可以用成功呢个字？嗱，我个成功唔一定话要直接追到佢嘅，但系有办法亲近到，大家佢嚟拉近。 有啲系无心插柳嘅，其实我唔系好想亲近嘅，但亲近咗，系啦。有啲系。有啲系锦上添花型咯，咩意思咧？就系其实都到手噶， 不过再快啲咁样咯， 一个催化剂 系啦， 系用咩咧？ 几劲喎！呢四字成语，无心插柳同埋 锦上 添 花嚟啊！ 因为咧，先你想听边个先？搞到好似好多添，有人望紧 post 跟住， 我想听。无心插柳先、 哦，无心插柳咧，其实就系一个大学嘅师妹嚟嘅。咁啊，嗰阵时就系咁啱咧，佢有套戏好想睇，我又有套戏好想睇，又系大家真系又系好想睇同一套嘅鬼片， 系 又真系揾唔到人。咁呢个真系 friend 嘅师妹，即冇嘢嘅，即 friend 嚟嘅，好 friend 嘅，会间唔中早几年都会约食饭，呢几年就真系冇联络啫。但系有时佢都 message 咗话，好耐冇见你啦，肥仔咁样，即呢啲咁样。 系系系系。 咁佢有个好稳定嘅男朋友啦，咁我之前都有个好稳定嘅女朋友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咪其实即我都会报嘅。我同呢个女仔食饭，去，即我生日 都安全嘅。 唔系我生日，我。毕业礼嘅时候，佢有送公仔嗰啲嘢，即真系唔系嗰啲求其细细件嗰啲，即系买个大嘅俾我嗰种嚟嘅，即 friend 底咁样。咁跟住之后嗰招，我记得系睇碟仙碟仙嘅，系、 哦、 啦。咁佢话佢都想睇，我话我都想睇。咁跟住之后佢话咁啱佢嗰招就出尖沙咀做嘢，哇！咁去睇早场啦，我睇完翻工咁样啱啱好。咁由两个人去睇，亲近咗咯，即佢嗰种亲近。唔系睇戏嗰啲好 sweet 嗰啲拖手啊，而系惊，跟住捉住咗你手臂嗰种咯。 哦，系啊。 跟住其实系唔享受嘅，原因因为嗰个真系你嘅 friend， 而佢亦都当咗你 friend 嘅话咧，佢系捻到你咧，成只手系几乎出血啊。 因为佢唔会留手啊，其实。 系啦，即系唔系嗰啲女人扮阴柔啊，唔系呢种，跟住一嘢捻落嚟嗰种嚟嘅，所以我称之为无心插柳式嘅亲密咗，或者亲近咗。系啦，但系当然出翻嚟咁睇完套戏，大家就笑啦。因为呢个就我经常话去睇嗰套电影，就系朝头早去睇鬼片嘅好处啦。戏院入边冇人，仲恐怖，就系嗰次啦。系啦，就系嗰朝同嗰个，我记得仲喺海港城嗰度睇嘅。 哦， 系啦， 超大间 嘅，系大间嘅，大间嘅， 更加阴森。 角落头有个阿叔长期瞓咗喺度咁样啊嘛。咁呢个系无心插柳嘅。咁另外有一次就系去哈鲁卫啦。咁我人生就系去过一次嘅啫。咁啊，嗰个女孩子其实我嗰阵时冇特别嘅感觉嘅。咁但系据说听翻嚟咧就话，哦，其实都对方对你有啲意思嘅。听翻嚟我唔知啊。系，我再同你讲背后嘅故事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咪去 Halloween 咯。咁我记得你当个概念咧，同行可能有十个人去，因为你好少两个人去噶，因为通常我唔知而家吓，即系而家可能间唔中会出啲一人鬼屋啊，或者二人鬼屋，等你可以冇咁惊，系咪先？ 系， 唔系可以惊啲 ，sorry， 应该话可以惊啲，但系以前通常系一批噶嘛，好十个入去，十个入去， 系啦。 好，下一批十个， 前面塞车，完全叫嗰只鬼点样？ 好啊，好啊，唔好意思啊，明明冲出嚟吓。sorry， 好啊，好啲，即咁样，因为以前系10个10个咁样入去噶嘛，咁所以通常系凑够十个人一齐去玩嘅，或者凑够12个人去玩啦。咁同行都已经有两三 pair 嘅两 pair 情侣，即四个人走咗，即走咗四个人啦。咁你当仲有两个女仔同埋四个男仔 ，OK， 大概咁嘅 combination 啦，系啦。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单身嘅男仔，即唔系应该我系当时有拍拖，不过唔系同呢个女仔拍拖啫。OK， 我长期有拖拍嘅其实。咁跟住之后就 好多货持有咗喺手嗰度，有冇持 有好多股或者好多手咁样？咁跟住之后嗰阵时就系去咁，但系咧我咪话十个人一齐行嘅，但 系 你玩下嘅时候咧系会断开咗噶嘛？ 啱噶， 系啦。咁通常第一个行嘅咩人咧，就系、是、有一个男仔觉得自己好型， 系， 诶假嘅，诶惊咩啊？专门破坏气氛嘅，通常呢啲一定系读 math 嘅人嚟嘅，或者读数学好叻， 工程 系啦，工程师。或者读 cam 好叻嗰啲 ，no offence， 你明啦，大家明啦，诶、哎、假噶，诶、哎、个机关喺呢个位弹出嚟噶， 系系啊，你咁理性又俾钱入嚟， 好啦，咁我系第二、第三个嘅，咁当时个女仔都系强悍型嘅女仔嚟嘅，即系我不嬲都中意啲强悍型嘅女仔噶啦，有目共睹啊，咁跟住之后，咁佢就觉得唔惊，咁啊行啦，咁我咁行啦一齐啦，咁样。咁跟住之後行到半，佢開始驚嘅時候就捉住咗我。咁第一次拖手，即 kind of 拖手就變咗拖手，捉下就變咗拖手，未到十指緊扣嘅，但拖住咗行咁樣，同埋你互住行，咁係 close 咗嘅。佢翻到去有互相笑對方，咁你利用呢個嘅 一個話題啦，好似 係啦話題去叫做。增加大家嘅即系倾偈嘅内容咯，咁、 哦、 当然即系咁，你后边嗰堆情侣就固然之情侣会拖翻啦，咁后边咪剩翻三个男人围住一个女人行咯， 咁當然其實都係 friend 嚟嘅啫，即冇啊，嗰班人係冇非分之想。應該少啲中學唔記得中三定中四嘅， 邊有你咁早熟啊？ 係啊，都係我最中意嗰都係數學嗰、那個。 係，誒驚咩啊？嗰啲咁，所以嗰啲鬼好醒啊！而家通常唔會嚇第一個噶嘛。嗱我咧嗱向来大家知道我咪好惊鬼片啊，又好惊鬼屋嗰啲咁啦，咁我都有去玩过嘅，但我用呢个玩鬼屋嚟亲近女仔咧，就系 Ocam 嘅鬼屋啦，因为 Ocam 嘅鬼屋首先系自己搞嘅，所以你所有嘅环境咧，你好熟路啦，同埋你真系知弹出嚟嗰啲系，你知道晒佢几时弹出嚟嗰啲，因为你有份度噶嘛，咁嗰阵时咧就要 收库 ，exactly 系啦，哇！月黑风高嘅晚上，带住一班组女进入呢个鬼屋咁，你带住佢哋嘅时候，佢哋真系会惊嘅，因为佢哋连个 department 嗰个环境都布局都唔知道。咁你企喺佢面前，佢 地理系喺边度啊？ 黄福源，我哋直情系用 里 面走廊嗰啲咁， 山脚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完全 哇，嗰度恐怖啊，其实 恐怖噶， 日头都恐怖、啊。 跟住我哋夜晚熄晒灯，同埋攞啲大 玻璃纸， 系啦，封晒啲窗，系极黑嘅。咁而佢能够唯一依靠嘅咧，就系祖爸。你要明白，佢无依无靠喺里面，嚟到个学校，人生路不熟。 爸爸照顾你， 嚟爸爸度， 爸爸俾个拥抱你。 冇乜得啦呢句。嗰阵时真系噶，有一至两个组女咧，咁仲要当中有一个系嗰阵时心仪噶啦，佢又真系会全程系翘住你，捉住你咯。 哦，等先，系佢心仪你定你心仪？ 我心仪佢，其中一个， 住你， 跟住唔止一个嘅，咁有啲就真系好似个女咁啦， 左拥右抱啊，齐人之福啊， 几代同堂咁样行啦，咁 齐人之王福源啊 ，OK 呢个食到呢、這个，咁我发现咧，原来都 OK 嘅呢一个方法，但系呢个系有少少嗰个前置就你有份搞嘅嘢，即系我啲惊嗰啲啦，你好了解晒所有嘅嘢嗰啲咁样，同埋喺啲环境突然间会吓翻佢，咁嗰啲咧，即系好无聊嗰啲啦， 真系好无聊， 只得玩呢啲噶啦咁。咁呢个系即系鬼屋上面有用啊，而鬼片咧我系一个逆向嘅操作。 哦，你惊噶、哦？ 然后我那个我唔识用嗰个动词添， 闪烁地躲避。 系啦，又未去到挨大会控埋嗰个女仔度，咁女仔一早已经知佢入去个目的同我睇就系、是， 咁、哦、你就激发佢嘅母爱啊！ 有一种系啦， 妈妈保护你， 跟住我就眯住啦，咁佢就 觉得你好得意啊！ 佢觉得你好渣，佢会攞对手捉住你对手拉开佢， 哦， 咁然后我又继续挣扎，咁、哦、你咪捉住咗对手咯。哦，呢、這个逆向操作， 哇 ，so smart， 系啦， 好聪明啊你。 跟住我一好惊一缩嘅时候，咁咪控埋佢嗰度咯。咁同埋因为前次就佢知道我惊，佢入到嚟佢系想， 系、哦、啊，即系威俾你睇， 吓翻我啦，系啦，我将佢调翻转嗰个身份角色啦。咁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惊咧，都可以用呢个方法，我觉得系可以。你知你捉到只手嗰下嘛，佢掹开你就捉翻嗰啲咧。 哦， 系啦，其实你唔系睇嗰套戏，最后都系你入到去讲真系咪先？ 唔係呢啲都係一啲大腦嘅招數嚟嘅，即係當然啦，你應接翻都仲有嘢可以做嘅，例如今晚如果你就咗個女仔出嚟，咁夜啦，俾我送你翻屋企啊，七月十四喎， 係啊， 然後問佢，你覺得人恐怖啲定鬼恐怖啲啊？鹹濕佬最恐怖啊！ 就係呢一啲， 又或者，又或者危險啊！不如今晚去我嗰度過夜。 哇！這个跳得太远，点解我唔翻自己屋企？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即呢个即搞笑啦，是啊、其实系难用嘅。但送翻屋企 O K 嘅， 送翻屋企呢个有 系啦，因为你七月十四送翻屋企系啦。同埋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咧，即喺利用灵异啊去追女仔，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你要识讲故仔。所以其实要待定，就好似笑话咁样，你要待定几个鬼故。待定几个笑话，再劲啲嘅，你待定几个鬼故笑话，即系例如一开始以为系惊嘅，最尾原来系笑话，咁佢哋就会切嗰一嘢拍落你心口嗰度，系啦，傻，有经验， 即系唔知咩烧埋你啊，揭开唔见咗粒，唔见咗粒，原来黐咗个盖度啊，即系嗰啲。但系呢啲讲故仔，即系讲咗几句啫。你系要好识得营造个气氛， 啊、 你明知系搞笑，你前面一定要煞有介事嗰种咯。系啊，依肥仔好叻噶，话俾大家听，成日都做呢招。咁啊，即系所以大家待住啊，呢啲 待住啦，睇鬼片啦，去鬼屋啦，七月十四送翻屋企啦， 系好多好多啦， 同埋识讲故仔咯， 如果识唱， 识唱啲灵异歌， 系识唱灵异歌试下得唔得咯？ 我唔知道，如果你识唱边首歌， 喺个女仔面前。哦，唔系吓。 一啲都唔恐怖呢只歌，系咪？ 浓浓晚空，雨雾弥漫，夜已半躺，窗纱间，在你臂弯里，漫长夜晚，有我。的一张笑颜，祈求你可继续留下，让我爱多千几番。但我知道在神雾里，我将孤单，你将消失，像这一晚。求你知此刻太短，请将此生尽铺以吻。唯求你知爱是难断，横跨一生泪痕。如能再生于此世间，愿再不需孤 问啊！啲人话系咩感歌啊？夜夜痴缠。好啦，唔好污啦。 你可以同个女仔讲，知唔知咩夜夜痴缠？ 嚟我屋企， 嚟我屋企，我俾你知啊！ 佢话撩痴嘅， 重新演绎咗呢首歌，我哋 大家冇咁惊啦嘛！而家以后听到唔使惊， 即刻唔惊啦。 好，听下呢个礼拜 RG 变咗另外一款感歌。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2. 有时候太多的限制会挤压咗恶搞嘅空间，又有啲时候太多嘅框框会失去咗搞笑嘅能力。喺日间，我哋穿越过重重嘅高层，接收嚟自四方八面嘅笑声。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监制嘅说话，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女嘉宾，就让笑话代替动作。让访问代替说话，我是波成， 或者你可以叫我做后援情人。今晚同大家重温1499年嘅十大中文金曲上榜歌曲。第一首要同大家重温嘅歌曲，横扫当年大大小小嘅流行榜。主唱嘅朋友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佢係张学日，有呢首每天笑你多一些。 唔笑什么，唔玩什么，突破烂嘅但求搞笑，搞嘅以后能日气笑，你可知知道么？牙日亦可，波成亦可，自有口换回，但求好笑。四点以后就要去听十八廿二，听紧你。当今日真的好鬼唔开心，是我让你找到欢乐，不愿离开，只愿留低。Radio 2 2 2，而每个礼拜六，礼拜六后援会，便爱我多些，再多些，自满些。女嘉宾同我真系好鬼 fan。哦哦，去到明天的深夜，而每个礼拜六，礼拜六后援会，便爱我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转头就去获些啲女嘉宾。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其实不如我哋出道啊，我哋两个， 即系好多个夜夜痴缠啊， 好似隔篱，好似隔篱软硬啊。或者 I love you boys 咁样啦嘛，我哋两个出道，然后有一日郑子诚真係要报榜，唔係报榜，佢要数返 数返 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即係数咗我哋两个出嚟， 几有趣啊， 几有趣，同埋几阴功，子诚咁老都仲要做啦， 都要唞下啦， 你 都想对 佢睇下，如果我哋两个出道嘅时候，佢应该係唔需要捞㗎啦， 好啊，听十八日听紧你啦，拜拜。Bye.